多，其实我们都没错。你和我这些年是否倦了？最后一个约定不再联络，雨也停了，泪也流干了，想的太多，人也觉得累了，没有你的日子再没什么，忍着颤抖把你的电话删了。颤抖把你的电话删了。